知道吧，前面有放生乌龟的。兄啊，六百斤而已啊，光三号虾它就可以钓了。 陈建年呢，他的主业是一个警察，副业才是歌手，但是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呢，就绝对不是打酱油的级别。2000年的时候，他正是以这张专辑《爆冷》击败了王力宏和张学友，拿到了第11届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拿到金曲奖之后，因为声名所累，他自己主动的申请到另一个小岛上继续的执勤。那除了执勤之外呢，生活当中最大的乐趣就是钓鱼和潜水。有时候想想他这样也很好，因为他不能太出名，不然他的音乐就会离海太远，离家太远。海上有什么呢？除了船，还有船上的人。罗大佑有一个更加诗意的比喻，海上花。这是1985年罗大佑离开台湾，去到了一座新的城市纽约。他在那里抛弃了所有的声名和掌声，开始有了新的体验。再然后他来到了香港定居，并且在那里写下了《东方之珠》以及这一首《海上花》。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去听一听海的声音。这首歌叫做《海韵》，它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也是台湾的音乐大师级的人物左宏元为一个时代最清脆的声音邓丽君所写的曲子。它的词呢，则是用了徐志摩的一首诗：纵然天边有黑雾，也要向那海鸥飞翔。邓丽君可以说把徐志摩的这首诗唱出了温柔的力量。我不知道徐志摩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否正在远洋船上漂泊，但接下来这首《大海》的歌却并如你想象，出自浪高峰级的深海，而是在歌手家里的浴缸里写就。在90年代，当拄着拐杖的郑智化第一次唱出水手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很多人曾经预言，大概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再忘记这个歌手。而郑智化呢，是这样的回忆他的成名作的创造历程。水手这首歌是在92年的时候，他在浴缸里写下，因为觉得很好玩，喜欢泡澡，泡着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幻想。他说他坐过船，也看到过当时的风浪是那样的大，在船上看到很多水手，他们的生命力让他很感动，而所有的眼睛所触及的画面，在浴缸里的那一瞬间得以串接，于是就有了这首歌《水手》。

潘邦曾经用公用电话从台北打长途电话到澎湖给外婆，在电话里唱了这首歌。可是唱完之后呢，电话那头没有任何的声音，因为他可以感觉到外婆的无声的眼泪。这张唱片发行之后，此前还籍籍无名的潘昂邦一炮而红，而澎湖湾也成为每一位去到台湾必去的景点之一，外婆的澎湖湾。 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刚刚我们说到，在澎湖湾诞生了两位歌手，一位呢是潘恩邦，另一位呢则是生在澎湖一个大雨天的张雨生。其实潘恩邦和张雨生的家隔得非常的近，潘恩邦直到20多岁才离开澎湖，理论上他们都曾经走在眷村的同一条街道，但是两个人在澎湖的时候并不认识，直到后来作为音乐人聊天，才发现大家竟然是同乡，而且住得如此之近。海边出生的雨生，他要用音乐跟你讲的是一个大海的忧伤的故事。 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

苦过了还是酸。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轻摆，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过盛开，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个小时块都可以让我澎湃。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轻摆，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的盛开，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个小时块都可以让我澎湃。 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 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去倾听大海的声音。音乐当中的因缘际会，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感谢那些作者，比如说张雨生。当年的大海，很多人认为这是他的代表作，他也因为这首歌而一时洛阳纸贵。但是他自己总是认为这样的歌太过于商业化，他一次次的决心要制作一张完全自主的唱片，但最后呢，市场给出的结果就是销量惨淡。所以在那张充满了实验性质的卡拉 OK Live in Taipei 和我之后，他慢慢的退居了幕后，顺利的转型为金牌制作人。作为制作人，他交出的最漂亮的一张成绩单就是张惠妹。在他制作的专辑当中，既可以有像 Bad Boy 这样的热情的作品，也可以有像听海这样倾听海的声音的抒情。听海，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 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张惠妹用这首歌告诉你，原来海它是会哭泣的。在她第一次开个人巡回演唱会的时候，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唱到嘶声痛哭，因为两年前还不被人知道的一个小姑娘，竟然可以在两年后在北京工体的大场子有数万人跟着她一起唱着这首歌。而接下来这个唱歌的人，她出自一个身居内陆的一个城市，写歌的人同样也是。写歌的人叫做莫艳玲，2001年他在武汉写出了这首《对海的渴望》，看海。

都是硬币。八十多岁的他有一个梦想，希望能够活到九十岁，这样就可以多一些时间做更多好事。 做好事就是学习。 他就是磨刀老人吴景泉。梦想的伟大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付出。 北京时间10点整。